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5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12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咁阿 Rain 先同大家报告九龙区嘅路面交通先啦。咁九龙城嘅白雀街较早前因为有物件喺危险位置，白雀街近住界限街嗰段咧曾经系全线封闭嘅，而家全线重开噶啦。白雀街近住界限街早前因为有物件喺危险位置曾经全线封闭，而家全线重开。油麻地渡船街去红磡方向豉油街嗰附近咧，之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经过小心啦，不过就冇咁挤塞噶啦。渡船街去红磡方向豉油街嗰度之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当中，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只系隧道入口范围多些少少，红隧九龙入口畅顺嘅。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仲系比较多车啲。新界方面呢，元朗嘅安乐路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安乐路去水边围村方向近住横洲路嘅中快线仲系有封路措施㗎。至于晚间工程方面，咁之前提过大家啦，窝打路到沙田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附近呢，今晚11点去到清晨嘅6点钟会有工程㗎。仲有就系港岛嘅中区德辅道中都有工程。德辅道中喺今晚凌晨，应该系凌晨吓，凌晨1:30去到清晨嘅5点钟，去上环方向啊，近住置地广场嗰段嘅左边线咧会临时封闭嘅。德辅道中因为今晚有树木修葺工程，喺凌晨1:30去到清晨5点钟，去上环方向近住置地广场外边嘅最左线会临时封闭。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会靓啲。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先再会啦。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今日深水埗丽阁村丽湖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喂，陈生啊，咁啱嘅买外卖啊？ 拎住饭盒嚟讲啊，当然系买外卖啦，唔通买楼咩？ 哎呀，语言除咗系一种沟通，仲可以承载其他嘢噶。 哦，不同语言可以承载不同文化嘅。 诶，咁点样可以了解多啲文化呢？吓， 介绍你听下香港电台文教组节目 Language Academy， 例如有德语篇、印度语篇同葡文篇等等嘅。 喺网上搜寻艺文一格呢一个网页，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 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夠膽上嚟手下留情傾偈，邊位啊？ 官仔骨骨劉偉恆， 亭亭玉立梁禮勤， 仲有我四条眉毛人见人爱文俊， 人见人爱 DJ 是必要有型有款，只不过是你哋呢啲星斗市民一厢情愿嘅谂法啫。最紧要系做出嚟嘅节目有冇料啊嘛！ 听住星期一至五晚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手下留情啦。 冇错，今晚咧，我哋一阵间咧，即系八点半钟讲咧，就继续有阿 Man 哥文俊前辈嘅出现啦。 系， 咁啊，上个星期咧就讲到阿 Man 哥就加入咗一个宣传嘅公司，咁啊宣传嗰啲秋天童话啊、用爱中医人啊等等啦。咁今日咧，哇，今日犀利啊！今日开始咧就进入一啲佢吓编剧大放异彩嘅年代啦。 冇错啦，一阵间就八点半之后有得听啦。 系，我哋喺门口已经倾咗好耐啊。 系啦，咁至于而家呢个时间咧，就有几位等紧阿霞姨叫埋位嘅人咧，就会终于埋位啦。因为我今日出咗个 po 系霞姨等叫埋位。 OK， 系啊，大家可以睇下啦。因为我哋扮紧一啲即系经典电影嘅嗰啲 只手遮天啊。 本来我哋系想扮只手遮天，咁但如果大家咧即系想知道我哋究竟扮得似唔？都可以睇下我哋 人在江湖啊！ 系啦，我哋人在江湖咁扮隻手遮天。 鄭伊健啊，正自從做咗古惑仔，即係陳浩南之後，幾多人啊，即係想扮佢啊，個個留長頭髮都話扮鄭伊健啊嘛。 冇錯， 大家記得，我哋記得喺疫症嗰陣，大家係咪剪唔到頭髮嘅？ 個個都鄭伊健， 講到又自己鄭伊健。 電台好多鄭伊健，我唔知阿司徒師傅有冇聽住我哋，但司徒師傅都冇。 電台啊，陳德信都係 冇剪頭髮，係啦。但司徒師傅嗰個，因為佢天生攣毛咧，咁所以咧就同伊健有少少唔同。但你講陳德信真係好似， 係 好似， 好似咩？ 佢話佢以前。个后生时候个样系似郑伊健噶嘛？ 系 佢话咯， 系啊系啊， 好多人咁讲嘅，我都听过噶，系啊系， 好多人听佢讲过，系 我有啲我亦都怀疑我自己曾经留长头发嗰阵都系扮到郑伊健。 嗱，留长头发，留长头发嘅刘伟恒咧，我就见过啦。阿飞哥，你见唔见？你有冇见过啊？你有冇印象留长头发嘅刘伟恒？ 冇啊！ 冇嗱，我啊见过啦，仲要系金毛嘅添，有少少发尾，有少少挛，好明显系电过嘅。 系咪一班欧烧嗰阵时啊？ 唔系，一百欧烧嗰啲， 唔好再讲一百欧烧。 唔系，又有噶啦，又嗰条拎又翻翻嚟， 又出 现。唔系，嗱，一百欧烧嗰阵咧，就已经系过经历咗一段时间，所以咧，佢嗰个挛咧系伸延到上面都有嘅。但我第一次见刘伟恒嗰个咧，冇咁挛嘅，就净系个发尾嗰度。我离远一见到， 因为我觉得而家你叫我要即系再鼓起几大嘅勇气嘅， 唔系你得嘅， 先至再去整挛个头啊，同埋电就染金佢，真系好难。 唔系，我真系要分享呢个画面，我到而家都仲有印象，真系到嗱，我唔系因为要喺呢度讲你，我先咁讲，我真系有印象。 真系要喺度讲， 因为唔系啊，嗰晚我系翻通宵噶。因为我唔知星期几晚啦，咁总之我翻通宵，咁嗰阵系刘伟恒就喺我前面个 lock 时间咁上下嘅，跟住咧我好记得咧，即系当时大家幻想一下系一条好长嘅走廊， 系 咁喺个走廊嘅尽头嗰个位， 可唔可以唔好幻想啊？ 幻想一下啦，系啦，咁咧就喺个走廊尽头嗰个位咧，就系、是、我要翻工嘅嗰个 studio， 嗯， 咁我就向住条走廊咁行咧，其实我当时有啲尴尬嘅，点解咧？因为咧喺个走廊尽头我就见到有一个。踎喺度嘅男子，嗰、那个男子咧就系我哋嘅其中一个控制员嘅同事嚟嘅。 哦， 咁然之后咧，佢系半踎咁样喺度啦，跟住咧，另外仲有一个人咧就企咗喺度，挨住幅墙，貌似一个浪子嘅 pose 咁样，落作浪子状。你唔好讲边个住啦，咁跟住，咁我就见到有呢两个人，佢哋嘅目个方向都系望住我，咁你知好尴尬，因为条走廊好长，我就要向住佢行。冇嗰陣唔得， 室內唔俾室內。 唔係嗰陣室內都俾嘅，但係佢哋中意去後樓梯嘅，就唔會喺嗰一層嘅，係啦。 同埋後花園， 阿飛哥你都試過喺後樓梯啦，同埋後花園係啦。咁咧，因為我覺得好尷尬嘅就係佢哋一路望住我，我要向住佢哋個方向行。咁我對眼應該係望邊度咧？咁你就好似好唔自在咁。跟住咧就應該係嗰個半踎喺度嗰個人咧，就同企喺度作浪子狀嗰個人講咧，就係話：係佢啦咁樣。即系话我啊，系我啦，咁系咩事咧？咁然之后，咁嗰位浪子咧就哦，原来就系你咁样，就因为呢位浪子咧就有听我夜晚黑做节目， 系 咁然之后，哦，终于都见到你啦，原来夜晚嗰个就系你咁样嘅。 咁你嗰个浪子系边个咧？ 个浪子咪你咯。哇，你唔系嘛？ 即你啊！好难接到落去呢啲题目，你知唔知啊？ 佢发尾系挛嘅，挛嘅。 靠向我身边。 你大笑却无言，在落寞情况常赠我明天，总会有辛酸，有了你我愿担起每天，狂风中也热恋。伴我高低起跌，幸运给那十二天，定是胜多今生靠情缘过每天。See 而家講自己嘅咧，就講到呢度先。因為晏啲，我哋今日仲有一個，即係因為阿 Man 哥咧就會講古惑仔嘅。咁都係當然咧，古惑仔咧就帶起咗好多即係熱潮嘅。除咗鄭伊健咁啊長頭髮，同埋咬飲桶嘅熱潮之外，仲有好多好多嘢可以講嘅。 但係你嗰件，你頭先俾我哋睇嗰張相好精彩啊！ 喂，好啦，咁啊，讲下开始今晚嘅首下流程啦。大家好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啊，啲过去嘅嘢算啦，而家都冇乜剩啦。呢台八钟话谂咩场？ 争苦斗啊，呢坛嘢真系。 唔系啊，喂，其实我个样都系翻唔上。 少年激斗片啊， 我又唔介意将我嗰个样铺出嚟。 我好介意啊，唔好搞啊，系啊。喂，嗱，我想讲下咧，嗱，即系。嗱，古惑仔不經不覺 hit 咗30年咧，差唔多，即係阿 Man 哥好似94、95年寫啦，大約係咁上，好似96年啊，總之即係接近廿幾年啦。 好，阿 Chat， 你繼續講。 即係有好多嘢咧，其實歷久不衰嘅。嗱，我哋真係要撇開，唔好講古惑仔，因為自己見住。我想講咩咧？琴日咧咁啊。 即系小弟就负责去凑女啦。咁我发现咧，我问佢啦，咁问啲小系啊，咁问啲小朋友，你想去边啊？即系如果爸爸而家俾一个愿望你，你想去边啊？咁样样。咁佢 炒股啊！ 我想红兴 咁，系鬼乌鸦咁啊，金星。 咁啊，竟然咧，佢哋咧就异口同声咧，就话去夹公仔啦。嗱，夹公仔喺《沙丘流程》呢个节目边都讲过多次啦，因为梁丽勤系高手嚟噶嘛。 你冇咁讲，冇 啦。咁但系咧，我发现咧，嗱，其实咧，我唔知道你细个，喂，应该咁讲啦。嗱，其实我细个咧就已经即系。盡量係唔參與呢個活動嘅。首先第一咧就是因為好細個就係我媽已經講一句説話啦。我諗即係大部分嘅啲上一代嘅阿媽都講過噶啦，就係你唱埋嗰啲錢啊，買到一隻有突啦，即係一定係出去買噶。咁我琴日照講呢番説話，我同阿饅頭包包講啦。 佢哋唔會明㗎。 係啊，佢唔係佢話係咩？ 你講咩啊？ 佢係咩邊有得賣啊？啊！我窒一窒。我話嗱呢只啊，有鼠實有得賣啊，邊度有得賣啊？咁我窒咗喎。咁即系当然要货金啦，咁跟住嗱，我想讲而家嘅夹公仔机咧，嗱我唔知啦，即系我又参与得少啦，我觉得仲难过以前啊。 哦，系咩？ 嗱，首先咧，我结果即系琴日嗰部咧，佢系相当蛊惑噶，蛊惑过陈浩南啊。佢点样咧？嗱，平时有三只爪啦， 系 咁佢咧个爪咧。是相当之易夹到嘢嘅，夹到嘢。 哦，即系弹上去嘅时候跌 翻落嚟。冇错，弹上去咧，佢就会。坐喺个顶炉一蹬，嗱佢会收上去噶嘛？嗰、个爪，即系嗰个五金轮爪，一炒一弹上去，喂，跟住佢一定会跌翻落啦。所以好多次 五金龙爪，五爪金龙，是但啦，一样啫，系继续。 第二样嘢嚟嘅，喺小我小说噶， 系 sorry， 系啊，五金龙爪， 系啦，跟住弹跌翻落嚟啦。 唔係有啲撩交打嘅啦，啊，龍爭虎鬥。 唔好意思啊，頭先真係講古惑仔講得太興奮啦，我哋係啦，繼續。 咁我想講嘅就係、是、其實咧佢個設計咪就係你下下都，你諗下，連一隻成尺長嘅公仔，佢都好輕易夾得起。 嗯。 但係就永遠咧就係喺凳到上去個頂嗰下，佢就一定會跌翻落嚟。 嗯。 咁即係話乜？咁小朋友咪就係覺得， 哎呀爭啲啫， 爭啲，咁我咪又係爭啲，最後咪肯定買得到嗰只嘢咯。 但係咧，因為我而家就戒咗啦，唔夹啦，因为咧其实系一个深渊嚟嘅，无底深潭嚟嘅。 系 两样嘢，第一就系、是你喺练习嘅过程里面咧，你会花费好多啦。第二就系、是、如果即系当你系出类拔萃嘅时候，都有另外一个问题出现，就系、是、喂冇咁多地方摆咁多呢啲无谓嘢啊。 系 咁到头来可能你夹完翻嚟，摆完一大轮之后你又抌咗佢，咁其实好浪费。咁咧，但系我都好中意做呢件事，我就将佢转化成去睇人做啦。咁咧，喺唔系真系嘅，有好多 YouTuber 咧 吓拍低佢啊！ 佢哋有啲 YouTuber 咧，佢哋特登系拍每个星期咧 update 咧，去唔同嘅地方，即系喺日本嘅，去唔同嘅地方咧，去啲唔同主题嘅夹公仔嘅地方去夹嘢嘅。咁咧后嚟咧，我就发现到一样嘢，有一个 YouTuber 佢讲咧，佢话其实咧日本嘅夹公仔嘅嗰啲机咧，每一部咧都会有一个循环嘅。 吓 就係、是、咧，有陣時咧，佢哋就係咁啱，可能好似你面對好多唔同嘅問題，就係、是、其中一個就係騎起咗嘣咁樣，跟住就跌翻落嚟啦。咁但係佢個循環咧，就係、是、循環到去某一次咧，係你點夾你都夾到，同埋一定係冇事噶。 你冇聽過咩？即係拉斯維加斯嗰啲老虎機可以設定噶嘛？ 係啊，可以設定，即係可能佢係騎一萬次之後，第一萬零一次咧，佢嗰個咧就無堅不摧噶啦，佢一定唔會掟翻你落嚟嘅。 吓佢有呢啲嗱，当然我哋不能称之为骗局啦，但系有人踢爆过， 呢、這个可以系 bonus， 系有人踢爆过呢样嘢，系你可以教佢嗰个机嘅爪嘅力度啊， 呢、 這个 系真嘅，呢、 啊 這个系真嘅。 系嗰阵时啊，之前二台台长即系之前嗰位啊程振鹏先生，佢咪买咗部喺 office 嗰度俾你玩，咁、我哋有睇嗰部说明书嘅，佢嗰部系比较相对地好简单嗰部，都已经可以教一啲基本嘅设定，例如个爪嘅力度啊、角度啊，或者佢可以钳几耐啊嗰啲。咁、但系有啲再複雜啲係直情佢嗰個上到去究竟鬆唔鬆啊？即係點解你成日覺得佢上到去坐一坐嗰下，其實佢微微放開咗少少，你唔覺嗰下其實佢係有教過同冇教過嘅分別。有啲人嘅說法係咁嘅。 但係咧，你個爪 究竟實唔實嗰樣嘢咧，其實係應該要存在嘅。點解咧？因為你嗰部鉗公仔機唔係鉗一種噶嘛，即係譬如我今次鉗嗰樣嘢好輕嘅，我冇理由係唔係都揦到好實噶嘛。咁、我咪冇錢賺咯。咁、可能好啦，呢批公仔鉗完之後，下一批原來係好重嘅、又或者下一批可能係一盒盒嘅嘢嚟嘅，咁你咪要將佢鉗翻緊啲。如果你連鉗佢你都鉗唔起，咁所以咧佢個鬆緊咧係應該要有存在嘅。咁但係佢嗰只咧突然間可能你鉗完一萬次之後，第一萬零一次咧就係、你只要鉗到佢就一定可以，即係就唔會掟咗你落嚟噶啦。咁嗰啲都係會有嘅咯。 究竟係一萬次、一千次定係一百次佢就可以教嘅咯？ 係啦，有呢啲。呢、這個都是一個 luck 嚟嘅， 係啊，同埋而家開始有啲虛擬嘅夾公仔機 啊，啊冇錯，因為疫情之下 game 我有玩過啊 ，game 都有噶嚇， 佢 疫情之下， 係啊，佢係你佢有部即係有個你當有個 app download 落嚟，然後你去夾啦， 係用電話嚟夾啊， 係啦，夾完佢夾完之後，如果你夾中咗之後咧，佢會唔知喺邊度個倉嗰度咧出翻隻公仔俾你噶。 哦，系咩？ 系啊， 有一啲咧就 都系要货金噶咯， 要噶 要 货金啦。 系啦，佢有一啲咧就系直情， 因为边度买咗啲公仔？ 真系喺一个仓里面咧，佢真系有部钳公仔机嘅，但系你就可以用个 app 嚟控制个爪。 哦，就好似控制杆咁样系啦。 系啦，咁而佢又真系有部机咧，有部 cam 咁样咧。定住影住一部機咯，咁然之後你控制你個 app 嘅時候，佢就真係你控制到嗰個真嘅爪去夾咯，咁樣咯。 係啊， 好多五花八門㗎。 夾公仔機係最基本嘅嗰、那個。即係嗰我哋有個爪去夾嘢，嗰係最基本嘅型號啦。去到後尾，佢會出好多唔同版本，都係玩嗰啲攞個公仔作為例子，例如喺嗰啲樂園入邊最興咪就鏟雪機咯。 哦， 係 係 鏟埋曬啲。 最早係鏟啲糖嘅，係 啦， 即係一定會有 嗰啲寶石。 寶石好後期嘅，早期一定係糖嘅，同埋入邊一定有嗰、那個黃色嗰只蜜蜂糖噶嘛，舊時。咁去到我 鏟咗上嚟，跟住 去到我諗去到我中學嘅時候就開始有嗰啲假嘅寶石咯， 係 啲小朋友好中意， 我都好中意 噶。其實真係唔知鏟嚟做乜鬼啲寶石。 唔係啊，跟住咧我都話啦，有一次佢哋鏟咗不計其數啊， 即係好多錢啦。 係啦，不計其數。咁然之後咧我就上去啦，你知啦，呢個世界有個地方叫淘佬噶嘛，淘佬。十几蚊一桶啊！ 系，但系个问题系 桶啊！ 唔系，其实你使咗嗰啲钱，我哋系要个过程当中带嚟嘅快感 啊， 而唔系得到个结果。 你真系觉得有快感？ 有，好快， 好快感， 好快， 好快， 快得好紧要。 啲钱仲快， 快到你谂佢啲分扣得几劲啊！而家其实系好嘅，有阵时推嗰啲银制机同埋宝石机，十几蚊 十几蚊一铺噶， 十几蚊一铺啊， 十几蚊一铺啊， 一铺啊，嗰啲卡咧，因为佢用点数卡咧，你唔系好觉就使晒啲钱噶啦。 哎哟， 即系唔知买100蚊就送你十点。嗰啲咧，其實你百幾點好快玩完啦！你推鋪要幾多錢啦？喂，推鋪要幾耐啊？幾秒鐘就推完一鋪啦！ 係啊係啊， 係咪？ 咦？但係如果用點數卡，我又覺得唔夠過癮，係要入錢先過癮喎。 哦，咁佢而家開始慢啦，佢等你佢個商業嘅概念就係你撳多下你唔覺咁樣，即係等於我尋日都有去就係玩嗰個推銀仔機， 咦？一個進化到呢啲啦， 係啊，跟住之後 通常都係嗰啲即係好老賭啊。冇乜嘢捞啊！攞住个桶喺度入银仔。 我系寻晚食完饭， 佢就因为有4000蚊嘅 show， 所以佢可以去推。 寻晚食完饭咁啊，同身边各位去嗰乐园度玩啦。咁啊，掟完彩虹之后就各自 四周。彩虹你都仲掟？ 掟彩虹真系追女仔一流， 真系钱多 咁跟住之后就开始即系四周围行，就开始发现，咦？而家啲机即系以前我哋细个时候就系最基本个推银仔机咧，就系一系就系有个旋风机、龙卷风喺中间嘅。当你中咗个 jackpot 嘅时候咧，佢就会有一个中间有啲金币喺个中间个龙卷风嗰度揈出嚟噶嘛。 啊，我以前系有架火车喺上面。 火车系第，火车系最再经典啲嘅。 系啊，火车喺上面，跟住咧你中咗之后咧，佢架火车会行去你嗰度，然之后拨一大抽钱落嚟，好快咁 嘅。好快咁嘅， 好快咁啊！ 但系而家开始已经唔系银仔咯，系开始系啲波子咯。 啊，系咩？ 系啊，所以你弹出嚟嗰啲唔系你以前你要。睄佢角度，究竟佢推出嚟嗰下先入银啦，定系收埋嘅时候入？ 梗系啊，个个都扮高手噶啦。嗱，等阵先，等阵先，唔好住，未得未得， 开啲先，开啲先， 开啲先，系啦，咪住咪住，呢下呢下， 哎呀， 又唔中， 仲要最尾临走前摁一摁部机。 弹撞到。 喂，但系而家开始就有个波子，我寻日有试玩用波子个款嘅，即系你又系其实个原理一样，就系你入咗钱揿掣嘅时候，佢有粒波子弹出嚟，咁佢有啲嘢推嚟推去，睇会推得喐啲波子跌落去，咁你当跌一粒波子又系五张飞咁样啦。咁但系硬系觉得波子系冇嗰种， 硬系 系 硬系 冇嗰种感觉噶。 系啊，我谂人类都系中意钱嘅。 其实咧，网即系而家手诶手提 波子我都 OK 啊，车 手提电话有好多呢啲咩 coin doser 定 coin 咩 啲 咧， 好 多好多噶。 唔系啊，你自己打喺个机会，佢自己喺度推噶啦。 唔同噶， 唔系嗰啲唔得，嗰啲真系唔得，要系真嘅先得。 系 啊，同埋网上面都好多呢啲片噶，好好睇噶。 我哋全部进入咗嗰个年纪啦吓，好啦，搞到先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就会有阿 Manson 啊，阿文俊前辈嘅第四回嘅访问啦， 带埋成班古惑仔出嚟。 系啊，慢慢听啊，转头翻嚟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四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3%，升幅比三月减慢0.4%。剔除所有政府一次过纾困措施的影响，上月基本通胀率1.6%，略低于三月的1.7%，主要由于基本食品价格。特别是新鲜蔬菜价格升幅减慢。政府发言人说，上月基本消费物价通胀率轻微下跌，不过外出用膳和外卖价格升幅，随着本地疫情退减而加快，能源相关项目价格继续录得显著升幅。由于很多主要经济体通胀高企，预期为外围价格继续带来压力，但由于本地成本压力仍然大致轻微，通常短期内会维持温和。在日本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有13个初始成员国，占全球经济生产总值大约40%。除了美国和日本，其余11国分别是澳洲、文莱、印度、印尼、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南韩、泰国和越南。拜登形容框架令美国和区内伙伴可以应对21世纪挑战，确保经济竞争力。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企图将亚太阵营化、北约化和冷战化的阴谋都不可能得逞，试图拿一个什么框架来孤立中国，最后只会孤立自己。胜出澳洲大选的工党党魁亚尔巴内塞宣誓就任总理，中方表示祝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上世纪70年代，澳洲工党政府作出与中国建交的正确抉择，为中澳关系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中澳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也都有利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繁荣。汪文斌说，中方愿意同澳洲新一届工党政府一同总结过去，面向未来，秉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工会都收到不少的求助个案。工联会的立法会议员陆仲雄， 他可能是报错日子啦，或者是太早申请，心急申请而符合资格。 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的总监何佩玲， 其实我们是行使了我们的酌情权的，如果上诉的话打我们的电话18361128。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近排佢叫自己做音乐从业员，有黎明，除咗有金句，仲有吴建阳嘅新人。 难得你现场遗下我，眼神还缠住我，仿佛狠心的病毒般慢慢摧毁我。陪住我，不经吸喜欢病毒深入我脑袋亦不错。未留住你，也留住毒性麻醉着我。 两个女生胆粗粗咁样寄咗个 demo 去唱片公司，点知又真系得咗。不过一贯佢哋嘅老板 Leon 呢位音乐从业员嘅做法，暂时呢对二人组合咧都系听声唔见样嘅。作曲 B5 填词林日曦，编曲监制何炳。 难得你现场遗下我，眼神还缠住我，仿佛狠心的病毒，你就是未走过。 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八位，有女子组合 Let 你是我的病。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佢之不寫活咗無數靚妹仔、古惑仔、香港仔同靚女靚仔。鏡頭前佢又演活咗喺皇帝屋頂打交嘅陸小鳳，以及小男人嘅最佳選友 Q 太郎。 人其實天真奔放貪玩，原沒有拘束，只有笑顏。 手下留情，隆重呈獻，有請資深電影製作人文俊。 乘坐穿梭機打過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跳栏，威风似神探，追踪爱神眼不眨。 呢个宣传部或者呢个院线停系点解咧？系因为香港嘅股市大冧。 哦， 八七年 嘅股灾啊， 呢个系八九啊， 呢个 系 阿黄生咧就锒铛入狱，阿黄玉郎 知道， 所以咧就好朋友咪解散咯，因为金主唔喺度，咁我就另谋高就啦，因为我做咗两年几，咁跟住就出边咧我就开始做监制啦，因为阿岑燕芬揾我去监制一套戏叫《虎胆女儿红》， 嗯， 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咁另外咧。就阿陳恩健咧，同埋阿楊以和咧，就揾咗合作一間公司嘅特藝，咁我就拍咗我人生嘅第二部做導演嘅戲，叫做《漫畫奇俠》。 哦，記得 《漫畫奇俠》咧就揾咗遠眼天師，又阿馬榮成幫我畫海報，咁就黃祖賢、吳大衛，咁嗰時就興穿越。個故事咧就係即係喺明朝穿越過現代嘅， 原來嗰陣時你已經玩呢啲穿越嘢啦。 因為穿越咧，第一係受到80年代中荷里活片《Back to the Future》嘅影響，第二咧就阿麥當勞拍咗套叫《急凍奇俠》， 係啊係啊， 袁彪係嘛？ 袁彪、張曼玉、袁華佢哋做，咁我哋係受佢影響嘅。漫畫奇俠上嘅時候咧，就阿挺我個好朋友咧就係。嗰幾年就最紅啦，因為佢嘅表姐李紅嘅咧， 表姐又係紅嘅， 就係嗰陣時出嚟。跟住咧就到90年，阿張國忠先生就嚟問我：你有冇興趣啊拍一套戲？嗰套戲咩戲呢？因為我曾幾何時喺86年，我做過一套戲嘅演員，嗰套戲叫《中國最後一個太監》。 哦，記得。 莫少聰 係。 咁我就做一個跟住阿五馬嘅好壞嘅太監啊。咁呢套戲咧其實係好成功嘅，係張之亮導演嘅。咁有劉德華、温碧霞。咁但係呢套戲咧喺台灣拍嘅，因為嗰時86年仲未可以翻大陸去北京取景啊嘛。咁但係聽講台灣片商咧就一路都好希望佢哋拍續集。咁阿國忠咧就問我。阿 Man， 你有冇咁有膽有冇興趣做導演拍啲部戲？咁我話有興趣，因為最大個 point 就可以翻中國大陸拍，翻去北京拍，知唔知啊？咁我話好啊好啊。90年年尾呢套戲就另外阿葉偉忠就陪住我，咁啊去西影廠啦、北影廠就傾點樣協拍，嗰陣時叫做協拍，即係因為協拍咧就係協助你拍攝，但係唔可以喺大陸發行，就叫做協拍。合拍咧就是一起合作拍，但是可以大陸發行合拍。咁我喺91年嘅6月咧，呢套戲我話北京 開鏡啦，拍咗呢部戲，告別紫禁城叫做第二集，咁、 哦、 就有阿羅技， 羅技 阿羅文就做小德章， 佢個造型真係不得了喎， 手指甲好長噶嘛， 係啊， 咁就呢套戲就講阿來喜咧俾人趕出紫禁城之後後邊嘅故事，咁、 嗯、 啊當然係九尾逐雕咁啊拍落去，咁、令我最大嘅得益咧就係、是、真係又唔算係第一次翻中國內地，但係以前我哋八十年代。因為個環境個氣候嘅關係，好、少人翻大陸拍戲噶嘛。因為嗰時如果你翻大陸拍戲，仲有黑名單，好似梁家輝拍完《垂簾聽政》《火燒圓明園》咧，就自由總會就話你啲戲唔可以喺台灣上。即係喺八十年代有呢啲咁嘅政治嘅背景原因 係啦。 咁所以冇乜香港人，啊許鞍華翻去拍《書劍恩仇錄》《香香公主》，都有一輪係冇戲開嘅。咁、我哋到90年、91年呢，大家都知道八九六四之後呢、中國大陸反而係比以前開放，因為佢要洗個形象、所以歡迎啲人返去拍戲。所以你會記得喺90、91年開始呢 ,91 年、91、92年開始，好多港產片返大陸拍外景，譬如好似武狀元元蘇乞衣，咁啊北京啊哥頓拍到長城都拍出嚟嘅，咁有啲咩六指琴魔啊咩嗰啲，全部都係大陸取景嘅。 长路漫漫伴你闯，大一身胆识与热肠，寻自我觅真情，情报处事作家乡，投入命运万劫火，那得失怎么去量？骑马荡歌。为往事再紧张，江湖中英雄汉，开心唱，谁是最高最强？我是谁？从未理俗世恩不忍尝，迎入日月万里风。清风使我狂，来日醉我逍遥，宁愿收拾我英枪。放眼江湖影的混像，无端的百姓打一场，这个叫做大哥，那个叫做王，搞到精神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陪到个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加料炖鸡汤，望下武林个个疯狂，四大天王当四人帮，无情无义兼无立场，出刀就出棍就出埋枪，话知佢江湖点鬼样，长城又白我哋又长江，一生啊陪你做逍遥放，要你啊叫我做拍拖王。投入命运万劫火，那得失怎么去量？骑马荡江湖，谁为往事再紧张？ 我在大陆取景呢，因为话晒都是读书人啦，看历史书噶嘛，系咪？因为我哋写文章都是喜欢的。咁有一日收工在个片场在北影翻翻住的东三环的路上，我就哎呀，仲有几日收工。而家我在北京之前睇景已经很开心噶啦，咩天坛、地坛啊，所有长城应该去嗰啲景点去晒。因为拍戏最开心就是睇景，系嘛？即系刘伟恒，你要争取啲机会，同老细讲我去日本睇景，去边度睇景？负责噶嘛？去睇景未必啱噶嘛？ 未必拍噶嘛？ 睇景最好啊！ 咩屙教嘅咁啊？ 咁我一谂，哇！我脚下每一片土地都有个故事。 嗯， 我喺呢个天安门斜对面东交文学啊，当年啊，溥仪俾人赶出嚟就系日本领事馆。即係好多感觸，我話唔得，拍完呢個戲就要翻香港，我一定要諗套戲咧，好好咁樣喺中國大陸由北至南走一次。咁所以翻香港拍完呢套戲之後咧， 我就一路喺度諗緊拍咩戲呢，結果後來我就拍了一套戲，在香港上畫叫《大路》，在台灣上畫叫《龍騰中國》，在大陸上畫叫《俠路英豪》。這套戲呢就是姜文和孟子良一起做的。咁姜文咧就飾演個北京嘅公安，要去內蒙古草原咧去捉一個香港人翻去深圳法院審判。咁個靈感咧其實係嚟自一套美國片嘅 Midnight Run。Midnight Run 咧就係嗰兩個主角咧由東岸一個捉住一個會計師就走到西岸啊嘛。咁佢咪由美國嘅東岸走到西岸咯。咁我就由大陸嘅由草原就走到深圳，係咪先？咁嗰陣時92年，仲要係鄧小平南巡，所以我結尾嗰有玩咗個彩蛋咧，就嗰幾個主角喺法院出嚟之後咧，就見到前面一隊車隊，其實鄧小平南巡嘅車隊。到我拍完之後去試片，之後同我合作嘅青年電影製片廠，咁我廠長睇完之後拍台，不准開這種玩笑。佢覺得我開玩笑，所以後屘就 cut 咗個車隊。 哎呀，係啊！ 呢個就係喺大陸拍戲同埋香港拍戲嗰個創作嘅限制。咁你要理解佢係去內地嘅，佢係一個廠長。萬一呢一段有人覺得好敏感，佢咪要孭飛咯？我哋香港人習慣咗盡街癲狂啊嘛，啱啱先？我哋中意諗到乜嘢就拍乜嘢噶啦，係嘛？咁我所以接受啦，冇辦法啦。咁喺拍呢套戏嘅过程咧，我好开心噶，因为真系有草 原 去乌蒙住啲帐篷系嘛，然之后个拿达慕大会就系嗰啲赛马啊、摔跤啊，一路去北京。去北京嘅时候咧，仲啱啱嗰一年，因为柯秀良系我嘅动作指导嚟嘅，佢喺11月15日1992年，佢有一个壮举叫 非常胜， 非常胜。我记得我顾长卫系我摄影，我哋仲同佢拍咗一段纪录片，就系佢非常胜，即系同佢交情，佢就同我喺北京飞嚟飞飞车咁样。翻到嚟之后咧，咁啊又遇上过日子啦，因为派嘅过程入边就同阿姜文交往得好好， 所以就阳光灿烂啲日子啦。 系啦，所以到93年咧就年头，因为拍戏嘅时候咧，我有时就会作客，就去阿刘晓庆屋企，因为当时阿姜文同阿刘晓庆系一对情人啦，咁啊成日去屋企食饭啊倾偈，大家姜文就话：婉尊，你呢个同一般香港人唔一样嘅，你呢个狗熊，佢哋北京人嘅一啲调放我哋香港人嘅说法，咁变咗同佢咧个交情建立咗。刘晓庆咧就嚟揾我，佢话：我想支持阿姜文做导演，文俊你同我睇下你可唔可以帮手，咁俾咗个剧本我。个剧本咧就系、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其实系嚟自王朔嘅小说叫《动物凶猛》嘅。咁我睇完之后，呢个其实系一个文革末期嘅一个青春成长片嚟嘅。咁当然佢有一啲政治嘅背景啦。咁小弟咧读中学嘅时候都已经乜嘢书都睇嘅，包括共产党历史，包括即系阿毛主席去世啊，江青，因为当时香港咧个环境宽松啲，我哋喺天地图书啊，到到都可以买到好多呢啲四人帮啊，即系咩陶铸啊，呢个康生啊啲嘢，咁我都睇埋好多。咁所以可能阿姜文敏个原因系觉得我唔系对于内地系一无所知，因为好多香港人喺大陆拍戏咧。佢收工就翻五星酒店，佢連菜價係點樣都唔知嘅。我成日後屘我寫文章，我講話我哋翻大陸拍戲咧，就要了解幾個情、國情、民情、人情。國情你要先知道呢個係我哋共產黨嘅體制係咪？即係咩叫總理？咩叫書記？即係咩叫做十八大啊？咩叫政協係咪？你要知道啊！如果唔係你點傾得到？咁我嘅好奇心咧就係我仲喺處寫緊稿噶嘛，嗰時信報啊、明報到到都有寫稿嘅，咁我就收落好多大陸嗰啲順口溜啊，即係譬如青草地、西瓜皮、黃伯的帽子、郵電局，咁其實係講四種綠色啊，青草地。 西瓜皮， 黃伯的帽子啊，黃伯就即係黃伯蛋啊，即係綠帽啊，同埋郵電局，因為北京嘅 綠色，有啲綠色。 咁我就收羅咗好多啲咁嘅 坊間嘅離語，我後屘我個袋裝書都出咗， 《 文俊談北京》，即係有去博物館又寫啊，長城嘅咩？呢個係我嘅職業嘅慣性，即係嗰個乜鬼嘢都 將啲所見所聞，係 總之就乜嘢都，因為好過寫日記啊，因為有人俾稿費你啊嘛。 我曾經問個不休，你還是跟我走，可你卻總是笑。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哦哦哦哦，你何时跟我走？ 陽光燦爛的日子就後來就幫姜文找了一些資金，這是另外一個故事，成為家王。這套戲呢，我是 appreciate 是我成為這套戲的一份子，有機會我是監製，因為姜文的才華大家有目共睹，陽光燦爛的日子是一套非常出色的戲，我就主要做 coordinate 我搬錢陪姜文去北角在舒倫道夫的 studio 做後期。 哇， 舒倫道夫是誰你知不知道？ 不知 道。有一套戲叫石鼓你知不知道？ Tin Drum 是一個很有名的德國導演，即是你去查一下，叫 Tin Drum 石鼓，就是當時我們去的時候已經柏林圍牆已經倒了，我們每一天 在西德就要坐車過去東德去個 studio 去做後期嘅，完咗之後，即係去威尼斯參加威尼斯影展啦，佢 下 雨攞咗個影帝啦。咁我跟住完成任務啦，嗰陣時連埋大陸叫揾到人去發行上畫啦，因為劉曉慶幫咗好多忙。咁我應該就94年到就翻嚟，翻嚟咧就有個胡鬚佬叫葉漢良，因為我同阿葉我哋喺80年代 最緊要好玩 港台做節目， 你緊要再問下呢個 做緊咩啊？你嚟商台做節目啦，咁就做咗成人知己，做咗成兩 年。哦，係喎、 啊。啊，咁咧其實 咦，你喺度噶咯喎，嗰陣時係咪啊？ 成人 94年嘅話，我未翻嚟。 但係94年我走噶嘛、哦，可能就係前後腳嗰啲咯。但係咧，其實咧講到而家咧，其實阿 Man 哥你仍然係繼續咧，你嘅人生裡面你唔需要去揾工，所有嘢都係突然間個電話響，然之後有人揾你，喂有嘢搞啊，你幫我啦咁樣噶喎。 我未交過自己嘅履歷嘅。 即系每一次都总会有一啲奇遇，又或者唔同嘅人都会再继续揾翻你嘅。 咁啊，成人知己你同边个拍啊？喺 成人知己咧，五晚有一晚我揾咗李敏同阿张小娴。 嗯， 阿李敏到今时今日都讲啊 ，Mango 系你带我入行嘅， 入电诶诶电台， 佢嗰时唱紧歌噶嘛。 咁我系请佢睇《阳光灿烂的日子》，令我觉得哎呀，做导演之后，所以佢而家向住呢条路啦。咁另外一晚系黄毓民。 哦， 讲政治嘅，有晚咧系我同我班老友阿林超荣啊、林纪同系讲笑话嘅，有晚系讲马嘅阿吴松，有一晚咧系会客室，即系有边个有新片上，所以我记得即系嗰一年啊，陈慧琳同阿梁咏琪同时出道嘅，嗰个暑假一个就系 爱自己 火箭车，一个咧就系仙舞飘飘， 系啦，阿郭富城嗰套 系啦。咁我哋两个都一齐嚟我夜晚节目，咁好似阿郭优柏林老影帝路过香港就上我节目，即系赌 Sir 啊、阿杜琪峰啊、麦当雄啊，即系大家有宣传嘅。嘅需要就嚟我個個節目， 呢個幾好喎！ 好大粒喎，我覺得郭優都上喎，我覺得好勁啊，好勁啊！ 咁嗰五晚節目咧，就每一晚我都係主持，就每一晚配搭唔同嘅人一齊做咯。咁每一晚就我唔記得咗一個鐘頭定兩個鐘頭，總之十一點做到，做完之後咧就成日去宵夜嘅，我都到晚一齊去食嘢。 九龍城咁樣我遊落去嚇， 唔係我哋通常去天文台道、尖沙咀嗰陣時未拆嘅咩一樂園，即係上海小館嗰啲，咁啊好開心嘅嗰啲日子 嚇。喂，但係嗰陣時嗱。即系你又唔单止做主持啦、监制啦、又编剧啊嗰啲唔好讲添啊，越嚟越多 知道点定位我自己噶。 你越嚟越多 做好多嘢， 系啦。因为点解我咁问咧？就因为阿 Man 哥就越嚟越多即系曝光啦。咁你都经常有客串电影噶嘛？咁喺嗰几年咧，我哋就开始见到你一啲比较搞笑嘅戏出现啦。例如系当然要讲下嘅《大内密探008》入边嘅陆小凤啦，系啦，九六啊嘛，应该系 《大内密探008》咧，系我嘅。最後嘅一個演出， 係最後噶啦，原來 係啊。咁其實比較多咧，就喺八十年代，因為做完 小男 捉記， 最後一個太監，真係，佢肯做戲，咁啊蛋哥做主角，去做梁寬，我梗係要做超太郎啦，係咪啊？即係咁啊，陳家上。拍小男人周杰啊，跟住又拍咗一系列三人世界嗰啲戏，咁我哋呢系架铁脚啦，有一撇 铁脚， 林子祥啊、叶汉良啲有一撇须嗰啲，全部都有份去客串噶嘛，咁我都甚至乎做过三个男主角之一噶，喺德宝有一套戏叫做《花心三剑侠》，我同阿刘南光同埋阿吴耀汉去到北海道拍外景嘅， 好开心啊， 系咯，真系好开心嘅。 竟把我困在外的小黑点，换极过了六年，期望有天抛开了爱，并来到生命乐园，独自探索去挑战，但面对新转变，身体意念仍在斗争斗前，脚步留在昨天难割断，为何跟他不相见人还乱，为何跟他不相见仍怀念，请给我主宰与打算，在这天心底里厌倦来到摆在面前，梦幻世界已可见，但面对新转变，身体意念仍在斗争斗前，脚步留在昨天难割，为何跟他不相见人还乱，为何跟他不相见仍怀疑， 身转变，身体意念仍在斗争斗前，脚步留在昨天难割断，为何跟他不相见，人还乱，为何跟他不相见仍怀念，为何跟他不相见仍怀念，请给我主宰与打算，请给我， 即是其实都是 Q 太郎的一个人物来的。 啊，没错，我记得呢Q 太郎都有去到日本拍外景的， 初在新竹啊， 系啊。 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带嚟骤雨。此外，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影响沿岸地区，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两秒，你跑到几远？两秒，洪水可以冲过一个篮球场，你点跑得快过洪水？当天气转坏，洪水会突然沿河道涌到，所以一定唔好走近河道。如果进行户外活动，记得留意天文台的天气警报，唔好随便走近河道。记住，洪水如猛兽，勿走近河道。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时咧，我哋讲英文想讲得流利同埋听落去自然咧，有一个窍门咧，大家都应该系要认识嘅。好多同学都认识啦，但系就未必能够 put it to practice。好多时候我哋大部分讲嘢时候嘅音咧，系都会咧连埋晒一齐嘅。而呢个连埋嘅音咧，呢个我哋所谓嘅 linking， 尤其是系会明显嘅时候咧，就系当我一个字个字尾系有个尾音啦，系。S 音或者 Z 音或者 T 音咁啊，楞埋后面嗰个字开头系一个响音 A L U 咁嘅时候咧，听落去特别明显嘅。咁如果我哋想讲得听落去自然少少咧，我哋系一定要做到呢个连贯嘅效果嘅。如果唔系咧，听落去就好似每一个字都系分开咁样讲咧，就会好奇怪啦。OK， 俾个例子大家，譬如我一开头头先同大家讲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嗰个 Z 音咧 ，Z 音嚟唔系 S 嚟嘅。Ladies 系会楞埋落去个 N 度嘅，所以我听到 ladies and ladies and ladies and ladies and ladies and 听落去咧就会自然好多啦。Ladies, okay? Again, boys and girls, boys and girls,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就会好过咧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 啦。听落去就好似我头先咁咧，就会比较咧系压突嘅。OK， 咁我哋今个星期咧讲一讲呢个话题，同埋俾多几个练习大家。咁啊，听日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嘅嘉宾，资深电影制作人文俊。 真係好開心嘅，但係咧，我越嚟越唔係好中意做幕前嘅。 嘅原因係 因為人哋話：，哎，文章你好好得意啊，好搞笑。因為我唔係好希望人哋覺得我係好搞笑，因為好搞笑嗰個係曾志偉，因為佢係有啲方面嘅表演才。我希望人哋欣賞話：，哇，你嘅劇本真係好正，你真係好有才華。所以咧，我喺96年其實咧，頭先講到做電台咧。 但系《密探零零发》之前咧，我仲客串咗一套阿星爷嘅 《百变星君》系嘛，《 百变星君》 系。 咁《百变星君》嘅重要性咧，就系在于系王晶嘅戏啦，刘伟强摄影啦。咁有一日啊，晶哥就车我翻屋企，话阿咩你唔好成日闹我啲戏啦，不如你同我拍戏啦。 你真系成日，你真系成日闹我啲戏嘅咩？ 唔系，我成日我咧就唔系闹人，我系揶揄啊。 比闹更加严重 嘅，即系调笑啊，即系咁样啊。咁所以阿晶哥其实好冇所谓嘅。咁我话你不如诶同我即系合作啦，拍戏啦。咁佢就我成日都讲噶啦，我又有个女朋友肯剥衫啦，你同我监制三级片啦。 咁我话真系堕落同埋自拔啦，真系。 咁我话晶哥，我唔识拍三级片，虽然我中意睇，我亦做过，因为阿蔡澜喺嘉禾嘅时候拍咗一套叫《聊斋艳 谭》。 系。 咁咧嗰时我仲去打紧工，咁啊阿 Man， 我有个角色你要做，咁话吓《聊斋艳谭》叶子薇，咁 啊，炮哥系啊。 咁我做咩啊？总之你做一个咸湿员外去偷睇佢哋，咁有冇床上戏你自己睇剧本啦。结果咧，我系嗰套戏入边咧着衫最多嘅一个演员。咁啊，咁你哋只系讲啦。咁嗰阵时系阿蔡生吩咐到要去做。咁我真系唔中意人哋将我入咗成日，有时当我系黎小田，有时当我系曾志伟咁，因为我哋都系一般高度啊嘛，系咪？咁啊，咁 有啲圆润咁样。 咁啊，晶哥揾我就话唔好啦，不如同你监制第啲戏啦。咁因为做成人知己咧，我就因为我同漫画界都好熟， okay。 因为我喺80年代中咧，另外一个 job 咧就系帮玉郎机构做度橋顧問，逢星期六咧就去開會同阿奇文傑嗰啲玉郎漫畫啊，咁所以我一早就識得馬明成啊、劉定堅啊咁呢啲人嘅。咁我做成人知己嘅時候咧，我就曾經訪問過阿牛佬同阿林玉國，佢哋就古惑仔嘅嘛，咁我就誒、不如拍漫畫啦。阿晶哥咧，我呢兩日先喺住睇翻阿晶哥個自傳，佢話我唔識嘅，同埋呢啲咁嘅江湖片。冇市場嘅喎，因為喺1995年嘅時候咧，由英雄片帶落嚟嘅熱潮已經去到水尾嘅水尾。咁喺阿晶哥揾我嘅時候咧，佢亦有一套戲叫《廟街故事》，就鄭伊健、郭民輝同吳善年做啊。嗰套戲票房都不怎麼樣，好似都仲係劉偉強拍嘅。咁你又拍古惑仔咪啲啲戲咁點得啊？咁啊試下啦。咁所以我哋拍呢套戲咧，佢就拉攏我同阿强阿刘伟强，之前我嗰条 line 咧唔系阿晶哥嗰条 line 啊嘛，所以就冇同阿刘伟强合作过。咁合作咁，另外就揾咗阿志荣哥同埋阿基哥帮手做 大佬 B 系啦。 咁当然个故事原型有啲系嚟自古惑仔漫画啦，有啲基哥啊志荣佢哋讲下佢哋，因为我真系唔系出嚟行噶嘛， 虽然你都堕落过系啦。 我虽然识得，但系有好多。嘢都要佢哋提供啲素材噶嘛，咁我仲記得我哋拍嘅時候，阿晶哥仲話：你兩個啊，生性定定啊，唔好 over budget 啊，因為你啲而家嗰啲戲外放冇人要啊，台灣又唔要，星馬又唔要，因為仲要鄭伊健喎，鄭伊健都未得係嘛，咁我哋戰戰兢兢。咁令我好訝異嘅咧就係。哇！劉偉強咁快手嘅，有時寫劇本俾啲導演咧都係飛紙仔嘅。咁啊，喂，我飛幾頁去拍足一日噶嘛？劉偉強，喂，我飛幾頁去半日就拍完咯。因為佢好快嘅。 佢攝影師， 所以咧我哋十零日就基本上拍完噶啦。 嚇， 又係啦。 嚇， 劉偉強，你而家拍一套戲， 我都係十零日嘅，都係嘅。不過我冇飛紙仔 嘅。咁同我合作。咁、那個檔期咧就係喺有一套戲叫《偷偷愛你》， 梁朝偉 同埋阿斗同埋阿邱淑貞嘅，咁啊嗰個係聖誕檔嚟嘅，春節檔咧就是《大內密探零零發》 啦， 就係我去做 小房 係啦嚇。咁我哋咧就係兩套大片中間個檔期係叫做雞肋檔期，冇人要，但係我哋一月頭上午夜場一晚連埋子夜場收咗108萬， 係。 哇！直情阿晶哥，哇，好厉害喎，咁我要谂咯，咁我 即之前冇谂过系咁噶啦， 冇谂过嘅，所以点会话 plan 六集嗰啲人物啦，啱先，一见报就喊报。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 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不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夜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憔悴。真的声音已在减去，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不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憔悴。 咁我同阿刘伟强咧，当然系沉浸喺个喜悦之间啦，又过年几开心啊！咁我哋唔落畫唔得，因為年初一唔上星爺唔得㗎嘛、 哦。 所以我哋個隔硬落畫㗎，其實同埋後期。 即係仲有 咁然之後過完年精彩叫我哋返去。阿強阿 Man， 我收咗太子嘅錢，我哋續集3月28號要上午夜場。 哇喺 吓、 啊、又係十幾日叫做阿 Man 哥。 冇啊。因為同我哋講嘅時候呢已經係二月中啦。 吓、 啊咁你諗下，劉偉雄你拍戲你知㗎啦。 哇，好大件事！ 要上畫喎，唔係拍完喎。 係上畫喎，係喎。 仲要做後期，又要接要送審啊。咁我第一件事嗱嗱聲打電話俾阿林珊珊 攞期。 阿依健有幾多期啊？阿依健有啱啱要去演唱會喎、啊。咁啊，你度度曬俾我，得四日殺。 哎呀！ 咁所以第二集咧，大家都記得嘅、 哦，猛龍國光嚇， 咁就以阿小春為主嘅，咁、 嗯、 我哋就拉大腿去台灣，基本上就係飛子仔。當然啦，有編劇幫我寫一稿嘅，因為阿劉偉雄你知道啊，我哋拍戲咧劇本係最後階段，即係建組要計 budget 咧，就先有個分場，分場你就會分到拍幾多日，約幾多人，一日拍幾多啱啱先。咁我哋攞住個分場。咁就基本上嗰一個係俾製片去準備嘢嘅，咁都係我去到聽日拍今日飛子仔，咁去到台灣咧，其實基本上就唔使睇景，因為好在我對台灣好熟嘅，所以金寶山啊、鄧麗君嘅墓啊、露天温泉呢，其實係我過去80年代、90年代初咧。我有時留低啲腳印喺台灣咧，我全部我都去過嘅地方，所以根本唔使睇景嘅。 即係你直情話製片，我要呢度， 係啦， 就 直情去嗰度拍就拍啦。 馮晶屋企就呢度啦。 跟住翻香港係好似拍咗兩日香港，跟住翻香港就拍一日，然之後跟住就去澳門拍個 ending。根據阿劉偉強嘅記憶，佢話拍咗11日。咁我嘅記憶咧，我仲喺處計緊，因為我有寫工作日記嘅，我仲喺處計緊，應該唔超過12日。咁当然我一日系由朝到晚啦，咁我哋就完成任务啦。 记唔记得第二集收几多？ 第二集收2300多万，比第一集仲多。 好劲，11日啫，做咗。 仲要系个几月啫？ 系啊， 我哋以为你已经有第二集噶啦，边有？ 冇啊，系阿晶哥就俾个片名，第二集台湾阿蔡老板要咗啦。叫做猛龙过江，仲有阿邱淑贞要做其中个角色， 就系咁样啦。 就系咁，我就贞哥阿豆嚟做都得，不过佢做坏女人得唔得？ 系， 同埋第一集死咗佢得唔得？佢话得，咁所以就有咗第二集阿邱淑贞个角色啦。 知己可以有苦有难事，永不论迟。是知己，自己怎可以到天塌下时？各做各事。 未讲完嘅古惑仔嘅故事咧，就仲有第三集噶嘛，卖下关子先。听日 Man 哥咧就继续会讲埋咧，究竟啊第三集叫咩名？系咪节目名啊？ 隻手遮天。 第二集系隻手遮天啊嘛。 第二集系 猛龙过江。 第三集系咩话？ 隻手遮天。 第四集咧，战无不胜。第五集咧， 龙争虎斗。 好嘢，我记得嘅第一集叫咩咁？ 唔系啊， 人在江湖 咯。 第一集人在江湖啦。 人在江湖 系啊，好嘢。 人在江湖咧。因为刚才一路呢 我哋喺系系咁讲啊， 系啦，同埋咧我一路睇翻啲维基嗰啲，因为我会捞乱啊嘛啲剧情， 系 咁咧，即系佢有好多解释咧，系好鬼死好睇，我净系斋睇文字咧，我都已经觉得好好睇， 系 真系劲啊！ 例如咧吓， 例如就系点解会叫人在江湖，就正正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嘅意思。 啊，我哋今日冇问阿 Man 哥喎， 系啊。 Man 哥冇讲呢啲，因为太多嘢讲啦，因为大家谂下，即系我 Man 哥仲有一堆嘢喺后边嘅。 同埋我哋唔可以每一样嘢都啄到咁深啊，因为我哋自己都冇气讲咁多嘢。 如果唔系第时访问郑伊健点讲 啊 嘛？ 系啊，咪伊健有伊健嘅嘢讲，因为头先我又真系走咗去咧揾郑伊健三个字嘅时候咧，就出现咗伊健咧曾经喺访问里面讲过，本来佢唔想拍古惑仔噶。后嚟因为一个人，所以佢拍 即系林珊珊啊， 唔系 哦，系啦，讲啦吓，有叫就系郑伊健未出现过喺《手下留情》啊，从来未出现过， 冇错， 从来未出现 过。佢而家喺台湾拍紧剧啊嘛，已经系啊， 玩错上咩版啊？ 嗰个 班底， 个班底系啦系啦。 喂，咁嗱，我哋呢一代先嗱，一哥九六年出咗世未啊？ 出咗 九二噶嘛佢。 咁好啦，我哋呢一代就如痴如醉啦。可能对于你呢一代啊，即系呢代嘅僆仔嗱，你应该是大过咗先睇古惑仔噶嘛？好啦，你点样睇呢个？望翻转头，你会点样睇呢？ 我哋有几个角色系特别中意，即系我唔知道你哋嗰个年代系咪即系主角系最受欢迎啦。 嗯， 你中意细细粒啊？唔系嘛？ 哦，咁 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粒。 咁啊，唔系我哋有几个角色系即系我哋其实翻睇好多时喺中学嘅时候已经翻睇噶啦，因为嗰、那个有条线嗰个电影台咧，经常翻播再翻播。 一二三四五八 系啦，咁啊keep 住 loop 嘅，咁啊有几个角色咧系我哋呢个年代嘅人系好中意嘅。乌鸦同埋耀阳咯， 真 系 好好噶。 系啦，有见及此，我哋听日咧有一个别开心面嘅环节嘅，系我哋正所谓古惑仔番外歌，密切留意啊。 乌鸦啲乌鸦同耀阳啦，跟住之后 浩南陈浩南叫咩话？司徒咩啊？ 司徒浩南 系 啦，即系反派，我哋系好中意啲反派， 即系靓坤嗰啲啊， 同埋 靓坤好出色啊，靓坤。 跟住之后，所以咧，唔系话嗰次同尹阳明大哥食饭嘅， 系韩斌啦， 我同啲 friend 讲，我同韩斌食饭，我都几羡慕。所以其实系好多我哋周边嗰啲角色，我哋都好中意嘅。反而我哋唔知点解系少咗留意个主角啦，因为尤其是可能阿叔嗰啲咧，喺灵堂嗰度踢人啊，或者佢有句对白，小弟系好中意，好似系第 有冇粗口？ 第一集唔系 第一集，好似冇阿叔噶。 第一集有阿叔喺 lift 嗰度， 有。 不过多谢苏哥嘛。 但后屘第二集咧，阿叔个女即系阿莫文蔚都出埋嚟嘅时候咧，阿叔就更加多嘢嘅。 好似应该系第三集啦。 因為有阿陳浩南好似同埋阿 細細粒 天生阿蔣生死咗， 係蔣生死咗就喺荷蘭死噶嘛， 係。 系啊，佢同阿陳浩南一齊去荷蘭啊嘛， 係啊，有快艇咁啊，又剩噶嘛， 係啦，咁啊咪話我呢度啲街坊識咗幾廿年啦，叫佢哋跟我信教就冇咩可能噶啦啊，但係咩咧就一定唔會 say no 嘅，啊嗰度嗰句對白我好中意嘅，因為嗰個街坊， 因為你都想咩， 唔係因為嗰個街坊你睇翻以前屋村嘅嗰個感覺啊，同埋你其實 係咪即係嗰班街坊出嚟立嘢想打走啲人嗰場戲？喂，嗰場戲真係好好睇， 係啊，仲要同埋嗰個西瓜佢劈開一半即刻食嗰下好型嘅，點樣？ 即係你哋都 OK 嘅 ，OK 嘅 ，OK 嘅， 會唔會封為即係殿堂級嘅人物咧？因为我哋呢我哋喺节目讲过几云啦，即係讲古惑仔，我哋直情觉得嘩，即係开天辟地嘅一个热潮嚟㗎嘛，即係当年我都话自从做完古惑仔之后，铜锣湾好多陈浩南㗎嘛，都系嗰啲做嗰啲手势呀，咬住啲饮桶呀嗰啲㗎嘛，但你哋呢个年代你已经后一阵㗎啦嘛， 我哋后一阵 已经凉咗㗎啦， 有味道凉嘅，因为所以我哋唔会以一个即係嗰个，我听返以前一啲即係有啲大过我嘅 friend 都话嗰个年代大家系以模仿佢哋为一个潮流嚟㗎嘛，咁当然去到 都系有长头发嘅就陈浩南啦， 但我哋呢个年代就唔会模仿嘅，但所以话某几个角色嘅某啲对白我哋会倒背如流咯，系啊，就反而觉得嗰啲。就是某个型格喺度咯，即系我有个 friend 好中意 扮领棍啊， 扮掟即系掟嘢落地下咁，即系喺屋自己间房喺宿舍嗰时候，然后摆个玩具企喺张床度抌个毛公仔落地下，即系自己间房掟落地下，然后话我最中意听啲嘢喺度飘落嚟嗰种感觉 啊，即系都有嘅， 有模仿嘅，但系就另外一款咯，即系我哋知道啲嘢系假噶啦，即系唔系真实或者唔系我哋嘅潮流，但系我哋有某几个对白或者角色我哋好中意咯。 系好啦，咁啊，听晚咧密切留意啊，我哋咧准备咗古惑仔番外歌同大家即系重温下噶吓，呢首歌都有少少关系嘅，后边有班人唱噶嘛， 系、哦、 有诶齐晒噶，嗰三个喺晒度噶。谢天华、陈小春和朱 永棠，正所谓把身心都震撼啊！家下我哋 朱永棠的角色叫咩啊？ 唔好讲啦， 好嘢一个。 年啱埋《烽火海》，歌名叫做 《震撼》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四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3%，升幅比三月减慢0.4%。剔除所有政府一次过纾困措施的影响，上月基本通胀率1.6%，略低于三月的1.7%。主要由於基本食品價格，特別是新鮮蔬菜價格升幅減慢。政府發言人說，上月基本消費物價通脹率輕微下跌，不過外出用膳和外賣價格升幅隨著本地疫情退減而加快，能源相關項目價格繼續錄得顯著升幅。由於很多主要經濟體通脹高企，預期為外圍價格繼續帶來壓力，但由於本地成本壓力仍然大致輕微，通脹短期內會維持溫和。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今日起訪問中國，在六日的行程中，他將會到訪新疆地區。巴切萊特辦公室早前發表聲明，說他將會到廣州一間大學演講，以及到訪新疆的烏魯木齊和喀什。聲明說，巴切萊特將會在新疆會見民間團體代表、商界領袖和學者。聲明說，訪問的目的是與中國當局就一系列國內、地區和全球人權問題進行對話。人權組織擔心，如果巴切萊特沒有對中國施加足夠的壓力，他訪問之後的報告可能無法提供全貌。中方歡迎巴切萊特的訪問。外交部又多次批评西方社会妄图污蔑抹黑新疆，压制中国发展。在北京，国台办回应询问的时候强调，在世卫大会炒作涉台问题不得人心，亦都不可能得逞。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不容任何挑战。发言人朱凤莲指出，世界卫生大会总部委员会和全会分别作出决定，明確拒絕將個別國家提出的涉台提案列入大會議程。事實反覆證明台獨無出路。朱鳳蓮強調，大陸始終高度重視台灣同胞的健康福祉，台灣地區獲取各種疫情防控信息和支援的渠道完全暢通有效。他說，民進黨當局頑固堅持台獨分裂立場，歪曲否定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破壞兩岸協商的政治基礎，導致台灣地區參與世界衛生大會的政治基礎不復存在。這個局面完全是民進黨當局造成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532点，升2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30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27.73，瑞士法郎0.966，加元1.279，人民币6.656，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06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5.7美元，卖出1,856.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依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 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系1983或84年或1987至91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今年7月23号或之前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嘅人士，而家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大家亦可带同两名残疾人士一齐换证，记得预约啊！ 加拿大北岸山脉景色宜人，但危机四伏。 夏天的时候意外频生，再加上山火，令拯救难度大增。 一班无名英雄组成志愿搜救队，攀山涉水去救人。 电视纪录片《北岸搜救队》，今集两名主力成员争分夺秒，将单车车祸伤者救出鬼门关。 头落地，心口对落冇感觉。 北岸搜救队， 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阿梁丽勤对于呢个宣传声咧， 北岸搜救队唔系啊， 非常似蟹柳咩？ 蟹 柳的故事， 真面目啊！ 真面目， 因为咧， 点解我哋嗰位话我哋蟹柳又一讲一集，嗰位前辈一家又话啦，又讲一集。 因为咧，我想讲咧就系嗰头先大家听到嗰把女声咧，就是、我哋二台一位同事咧叫 Heidi 咁咧，自从蟹柳真面目之后咧，每一次我听到佢录宣传声带咧，我都好集中， 好 认 真 啊， 有火又成 啊，系啊，好劲啊！ 系啦，好啦，今日我哋今日咧嘅题目讲咩咧？嗱，即系源远流长啊！即系嗱，古惑仔咧就90年代生出嚟一啲即系故事啦、漫画书啦。咁但系其实啊，即系呢啲啊坏分子，俗称黑分子嘅人物咧、其实喺我哋细个嘅年代咧，我唔知道一哥个年代点啊，已经一路都系即系潜所谓潜藏咗喺我哋嘅世界入边嘅，亦都系令到咧我哋嘅一众嘅爸爸妈妈咧细细个就已经好担心噶啦。 冇错， 系啦，我唔知道你细个有冇即系被警告噶？ 有嘅，嗱，即系要数翻嗰个年代咧，就系、是、因为我都有睇到咧，头先一路睇住好多陈浩南嘅嘢啦，咁咧佢有一啲嘢都提到咧，系一个时代嘅一种特别嘅状况嚟嘅，就系、是、喺以前由于咧即系呢、這个石硖尾大火啊等等咁嗰啲咧，就变成好多嘅灾民咧就要安置佢哋啦，就有徙置区嘅出现，而徙置区咧。亦都系咧， 罪恶嘅温床啊！ 可以咁讲嗱，即系我哋唔系话要抹黑啲乜嘢，唔系嘅。但系呢个的而且确系个历史系咁样啊。咁以前细个咧，就系、是、譬如屋企人亲戚朋友，譬如婆婆都系住喺嗰啲由徙置区就上咗去嗰啲公屋咁样嗰啲啦。以前嘅公屋，但系其实就算系去到公屋咧都好啦，个环境都系差噶嘛。无论系卫生环境定系各样嘢都好，都系有好多罪案喺嗰啲地方发生。 父母又疲于揾食， 冇错啦。所以咧，嗱嗰阵我细个住围村，围村有另一套玩法。 呢段嘢就系古惑仔第一幕嘅嗰段嘅文字咯。 冇错，系啦系啦，即系佢系写出嚟噶嘛，喺个画面度系啦。 相传 系啦，因为咧嗱围村 八十年代 慈云山 系啦，即系围村嗰种玩法，我哋迟啲先讲啦。咁但系咧。公共屋邨即系嗰阵嘅廉租屋，用廉租屋会好啲。廉租屋嗰种玩法咧，对于好多唔系住喺廉租屋嘅家庭嚟讲咧，系可以话系咧胆战心惊。 系啲阿妈好惊啲小朋友， 因为你始终有一啲嘅亲戚朋友可能都会系住喺廉租屋，你每一年嘅新年咧，至少都会去一次。咁你去到嘅时候咧，我每一次去到婆婆屋企咧，我都系登行晒自己，即系好惊嘅。唔好昂高头行啊，耷低头系啦，要耷低头行系啦。咁去到嗰条走廊，唔知点解以前啲走廊又黑鬼掹掹嘅喎，系啲照明系好唔够噶嘛。咁去到嘅时候咧，到啦，行快啲，行快啲。咁然之后咧，如果系死 咁严重啊， 我自己系咁样咯，即系唔知系咪因为俾啲大人讲得多啊。咁跟住咧就到，譬如我哋系得可能三几个表弟表妹喺埋一齐嘅时候，我最大嘅，我带住佢哋，死，行快啲，行快啲，跑啦跑啦，咁系惊到咁嘅，但系其实冇嘢嘅，你唔系惊鬼。你系惊人啊？ 系有咁严重、啊？ 我好惊噶嗰阵系。 但你系咩令到你有呢种嘅？ 就 系 因 为 所有人都会讲嗱，譬如我会听到我婆婆同我最细嗰个舅父讲：，你唔好成日落怪添，落街群埋嗰班人啦、啊，嗰班人唔系好人嚟噶，咁嗰啲我听埋埋啲，哇，唔系好人嗰啲系点样咧？个身上面有公仔噶， 即系何亨， 系啦，即系好似何亨咁样。 何亨有公仔咁咪闹事。 系啦，因为以前嘅标签就系咧。 以前嘅人有公仔，系啦，嗰啲就会好惊嘅。咁所以你见到有公仔，咁佢哋即系一街都系公仔噶嘛，咁所以就会好惊咯。 系， 同埋以前好多阿哥咧都系唔着上身衫嘅。 哦，系系，你就人字拖吓， 系啦，唔着上身衫，短波裤、人字拖。咁而佢哋身上嗰啲公仔咧，分别喺胸肌两边都有两只唔同嘅公仔，咁你就会好惊咯。 三五成群咯。 系啊，一见到呢啲你就会好惊，你唔知惊乜，总之就惊咯。 系，因为咧嗱，即係嗰啲叫耳濡目染又好啦，或者道聽途說都好啦。因為嗱，我讀男校嘅，咁男校咧就有好多呢啲江湖傳聞噶嘛，江湖喎、啊，即係阿邊個仔俾人踢咗入會，即係有好多，跟住又翻唔到轉頭。 一定係用個踢字 嘅，踢啫嘛， 踢咗入會同埋踢出校都用個踢字。 咁我所以我媽咧自細咧就已經成日都係問有冇人搞你啊？有冇人？你記住啊！嗱，如果人哋問攞錢，咪俾人咯。 嚇！ 即系嗰啲啊！ 咦，我阿爸叫我行开嘅啫， 即系唔 好 得行开，因为 冇 系系冇群佢哋， 因为 人哋叫俾钱就俾钱佢啦，冇总之冇群埋佢哋啊，翻到转头阿边个我个仔啊，跟住佢冇行啊，边个个仔啊， 就冇嘢， 就系咁啦。 跟住 就好似过大海赌钱之后借咗大耳窿，咪就系翻唔到转头咯。 系啦，翻唔到转头，跟住咧，但系咧，嗱，即系我梗系有嘅，嗱，一定系有。我哋好多访问嘅嘉宾都会讲啦，譬如话点解以前好多嗰啲阿爸好细个的咗个仔去学功夫，咁因为可能楼下就有啲球场啊，有人睇住嘅又有，或者有啲唔知咩就社团嘅又有，咁大家都会用一啲唔同嘅形式去保护自己嘅小朋友，或者系维持治安啦，即系各样啦，咁所以大家就会有好多呢啲嘅说法，同埋嗱，再加埋咧又有好多。即由英雄本色啊，咩我仲喺嗰啲日子啊，即好多呢啲咁嘅社团戏，再加埋古惑仔嘅年代，咁、大家就会觉得呢件事咧系好庞大嘅。 每一年新年咧，当啲亲戚朋友聚埋一齐嘅时候，特别系啲女人走埋一齐讲。啊！邊個嗰個仔啊，同埋個女啊， 講冇咗啦， 冇咗咯，咁家就係會講，哇，冇咗幾大件事，但你唔知冇咗咩嘅喎，咁就唔好驚啦，係啦。 咁啊，一哥，你去到你嗰個年代，對於呢、這、一個啊，即係跟隨壞分子阿爸阿媽有冇好即係嚴厲地去阻止咁樣咧？ 我記得細個嘅時候，我阿爸係學校唔係好擔心嘅， 阿爸跟我啦。 學校佢唔係好擔心，因為即係佢係托賴小弟入邊一間相對地校風比較淳朴嘅中學啦。咁但係我阿爸千叮萬囑我一樣嘢 咩？ 出去踢波，千祈唔好同人嗌霎。 系 啦，咁啊，成日话如果你出到去见到啲有公仔嗰啲咧，踢波咧，你就唔好咁粗鲁啦， 即刻走啦。佢有冇叫你即刻走？ 即刻走嘅。咁话咁，但系同埋佢知道我哋成班 friend 一齐踢咧，就唔会点样嘅。咁但系有一次咧，有段时间小弟咧就去屯门嗰边住啊，一日就帮表弟补习就入咗去住，我就 屯门啦系啊， 就谂住我唔知我老豆系咪就系睇咗呢个嘅战无不胜啦。跟住之后佢同我讲，我好记得个画面，我执。例如可能我要過去一個禮拜，咁我咪執定兩三套衫，諗住個表弟嗰度幫佢補習啊，咪過去住幾日咁樣玩咁樣。我執咗對波 boot， 我就話：你想做咩啊？冇啊，諗住冇嘢做落去踢波咯，咪同啲嗰度啲人踢下波，千祈唔好啊！嗰度好雜㗎， 好雜啊， 好雜， 龍蛇混雜， 好雜㗎。 你踢贏咗，人哋又打你。你踢輸咗人哋又打你，唔好啊，唔好落去踢波。所以 你阿爸幾有見地喎、 啊。咁、所以有段時間我係成日認住，我唔知係咪又係關電影事啦。我認住屯門係好雜嘅，即係有呢個概念喺，即係嗰陣時嗰個概念。當然後屘即係大個嘅時候咧。就 屯門幾好玩喎， 幾好玩 啦！啲嘢食啊， 但係如果你話 又可以去蝴蝶灣燒嘢食 啊，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球場亦都的而且確間唔中係會遇到一啲聲稱係有關事嘅人的， 有份量嘅人啦，佢認為自己有份量。 嗰時候真係都係得嘅，即係點樣咧？譬如咧嗱，譬如我哋去修頓咁先算啦。咁突然之間即係以前係夠膽死嘅，有一班人走埋嚟，你全部走走。 系啊，跟住你就走噶啦， 真系走噶嘛， 因为佢哋 即系嗰啲佐敦啊、Magic Johnson 啊，佢全部走晒。 系啊，嗰啲唔系，因为如果你有孭住 Magic Johnson 啊、佐敦嗰啲咧，其实你都系乖嘅。 系， 但系嗰班人咧身上面 唔着衫， 唔着衫， 主要系同埋人字拖都落嚟打篮球， 系啦， 走啦，望咩啊？ 系啦，走啦。 通常都系望咩 ？bang 咩啊 ？bang 系啊，走啊！跟住你就走啦，执嘢 真系走噶， 即刻嗱嗱声执嘢走。 我真系几个都试过。机铺又试过，即系打真系试过打下机，俾人叫我走。 你唔可以同佢讲打埋呢铺先 得。唔得，我想讲，我想讲， 但由于牛系啦， 系啦，你打赢佢又俾 人打，打输又俾人打， 何必咧？ 咁啊，机可波楼又试过， 系 波楼又系打得下波， 喂，全部出去。 但系啲人就真系 明白咗，明白咗，唔使掹啦，出去。 系啊，但系啲人真系好听话，真系走，即刻走，第一时间， 梗系走啦， 好惊， 因 为 你继续督又俾人打，打督师又俾人打，何必系咪咧？ 嗱，我想问下咧，嗱，即系呢个就系一个一个我哋唔知道系咪真嘅一个、嗯、一个传说啦。好啦，当然我相信系有嘅、嗯。好啦，咁但系咧，嗱，我唔知啊，喺我嗰个年代咧，尤其是我到男校咧，唔知点解啊，即系总有一班咧，有一个半个咧，你系收到一啲风。覺得佢哋有料到嘅，嗱、 嗯 啊，我哋用有料到去形容啦，咪、嗯、無謂噶，即 係或者有啲嘢啦，係 啦，咁即係耐唔耐就會有傳阿邊個咧，阿明仔啊，佢跟咗邊個噶？嗱、啊，有好多噶，佢咧寶馬山十三王爺啊，佢大佬咯，有好多嗱、啊，因為。真系有， 系咪真有十三王爷？ 梗系乱笠啦，我鬼知咩，大佬？ 小孩子越嚟越早熟，喺我小学嘅时候已经传呢啲嘢噶啦。 嗱，咪先嗱，应该咁讲。早期咧，我记得咧，嗱，有真系有呢啲咁嘅场面嘅。嗱，因为我哋嘅学校咧就喺山顶，嗱，理论上咧系冇乜人唔关事嘅人咧，系冇乜人走上去。 系咯，无啦啦唔会上去。 但系咧，我好记得早，我谂中一二三啊，嗰几年应该可能特别杂啦，即系香港可能特别多呢啲咁嘅即系同党啊、kick club 啦。我记得放学咧系真系有人 喺门口 喺栏杆， 系啊， 食烟， 系啊， 啲恤衫一定系甩出嚟。等人隔離，通常仲要一個半個女仔，即係類似細細粒啦，即係一定係有一個類似陳浩南同埋山雞同埋巢皮嘅一啲咁嘅人食住煙喺門口等。我仲記得有一次係勞動到唔知訓導主任定係校長啦，係開咪講就話咧，外邊而家咧就懷疑有一啲嘅唔知咩分子喺門口嗱、各位同學請用後門走 嚇、啊， 即係佢即係唔想我哋。嗱，即因為嗱好多傳聞啦，究竟係咩事咧？即究竟佢哋搜刮一啲人啦，定係嚟收招攬一啲人咧？定係 可能 係 接放學嘅？ 定係及一啲人咧？唔知。 但係阿校長佢用開咪講，咁佢哋出面嗰啲人咪聽到咪喺後門咯？ 我懷疑佢專登嘅喎，即係佢係有少少想震攝咗咁啊！我哋會報警處理咯。佢話咁後來我記得我冇，如果冇記錯係真係有嘅 走咗。 咁但係我哋咧呢啲咧叫做。即系叫做生活喺呢啲叫做温室啦，你当系、即系咁啊，好惊噶嘛。但系咧喺个班入边咧，你仲有两个啦。阿边个啊？阿任啊？琴日啊，听讲话喺楼下公园嗰度同人开咗镬劲啊！嗱，真系有噶。嗱，嗰啲人咧又有款睇噶。通常喺班入边咧，你又觉得佢咧，即系读书一定唔好噶啦。某啲嘅课外活动嘅成绩，譬如打踢波啊、打篮球嗰啲好劲嘅。同埋咧。通常咧，覺得佢家庭背景好複雜嘅，即係類似有呢啲，咁、就會永遠都係有一個半個就疑似咧，就係、是、有膊頭一花嘅，有個剃頭嘅，即係一定有呢啲人嘅。 係 你佢個樣子有啲似嗱，我舉一個簡單嘅例子，我有個朋友 何亨啊， 我有個朋友，佢個樣咧，即係嗱，我唔係想歧視啊，但係咧，你會見到嗰啲嗱，點解我哋去卡士一啲人，譬如舉個例，而家我話一個，佢。譬如我哋当我哋拍一套同社团有关嘅戏啊，咁我哋卡西啲人，你见到嗰啲人，你知道哇呢个词，即系譬如我哋讲翻古惑仔入边咧，有啲角色嗰啲样，譬如某啲前辈嗰啲演员咧，佢特别系似嗰路嘅人马嘅， 乌 啊，系啊，即系乌啊， 韩冰 系啦，韩冰我唔敢讲，系啦， 唔系韩冰以前似嘅，而家已经唔似啦， 虽然佢承认， 而家已经唔 似啫，系啊，成日自己似，好啦，咁啊，梗有一个半个啦。嗰啲樣咧，你係覺得一定嗱，譬如啲頭髮輕輕長少少啊，或者 啲眉宇間啊，即係粗眉嘅， 冇錯啦， 係啦，啲眼神炯炯嘅， 冇錯。或者咧，你開口你聞到佢有一陣味嘅，可能係駱駝或者係純慢嘅味道嘅、啊。你一定嗱，同埋咧啲一定係班房瞓覺啊。我有一個同學仔就係呢一款啦。嗱，我冇證實過佢 嘅背景 嘅，因為證實唔到噶嘛。其實唔通問佢咩？喂，你聽講話你咩？ 唔 係 喎，你可以問 喎。 點解唔問咧？ 好驚，阿媽會唔得？阿媽會，阿媽就話你唔好惹嗰啲人啊！問都唔得，你問你就覺得佢可能跟住會踢你入去噶啦嘛，或者收你錢噶啦嘛，唔講得噶。好啦，咁啊，遇事者咧 呢位同學仔咧，即係我哋好快就唔見，因為咧嗱，佢好就唔知中二、中三咧就江湖傳聞啦，就俾人踢出校噶啦，或者已經冇讀書噶啦。 係咪同你同班噶？ 唔係同我同班嘅，隔離班、隔離班、隔離班 嘅。我唔怪之得，如果同班嘅可能有機會問到。 好似都有呢啲 嘅，有呢啲人一定有一個半個呢啲人噶嘛。好啦，而最有趣嘅就係咩咧？過咗十幾廿年之後。 佢做咗銀行大班， 我喺古惑仔嗰個戲入邊見到佢，佢真係叫梁卓滿咯。嗱，唔係我唔知道阿滿希望唔好聽緊啦。唔係我間唔中都有團同佢聯絡嘅，因為佢個樣可能輕輕啲輪廓生得比較粗，比較即係點講咧？即係可能 江湖味比較濃， 係 即係只係 成績又唔好，我唔知啦，我唔知係啦。雖然上次佢同阿志雄哥一齊嚟嘅，係啦，我唔知係啦。但係你又嗱呢啲人咧。我咪就係話，我每一屆咧都總有一個半個呢啲人咯，其中一個咪就係阿滿咯。 唔係有啲咧係特別時尚嘅，即係咧會追求嗱，即係佢未必係 用尖坡吉他銀包咁樣。係 啦，即係佢會用一啲嘢咧係好高級嘅，好貴嘅，唔係一個普通嘅學生能夠負擔得起嘅。同埋咧可能係屬於大人世界嘅嘢，咁然後咧就會有江湖傳聞，佢咧就係因為跟咗啲唔知咩人啦，咁所以咧佢就喺呢一方面咧佢好分。 得到一啲費用， 係啦，佢好風光嘅。咁所以而同佢喺埋一齊玩嘅嗰班人咧，都係呢啲行路係咁樣行嗰啲人嘅喎。 係咩啊？咩啊？嗰啲 啦，咩行法嘅喎？係啊，會係有呢啲咯。以前係好興嘅喺學校。 一個嚟啊！ 我嗰年定 係你自己係啊？ 唔係你應該唔興呢啲啊嘛。 我嗰年代就冇即係唔係本人咯，比較少本人嘅，通常都係舅父咯、表哥啦，同埋佢阿哥係咯。 啊！ 即本人我哋冇我唔知我嗰间学校即相对地比较乖啦，所以通常会觉得论上关系嗰啲咧，最多系可能即小学嘅时候有一个就话哦佢舅父系噶，成日嚟接佢放学唔使翻工嘅，所以日晏昼嚟系啦，日日嚟接佢放学纹晒身嘅，佢舅父好似系噶咁样，但系个同学又好 friend， 咁我唔会无啦啦问佢舅父系做咩噶嘛？ 你点解又问下咧？其实都可以问下。 唔系细个嘅时候，我哋因为嗰时小三小四咁都唔知做咩，我唔知我舅父喺屋企打机咯，咁就开始以讹传讹，系啊嗰啲唔使翻工噶咁样啦。跟住到中学嘅时候又开始话唔知边个个阿叔啊，边个个表哥啊，咪附近咯咁样。跟住之后就有传咯，哦系啊佢啊，系唔怪得知咁样啦，有次嚟接放学咪佢阿哥咯，嗰、那个即真系亲生阿哥咁样咯， 即唔系 嗰啲啊， 唔系大 唔系大佬，系真系亲生阿哥，但系就传话个亲生阿哥其实有关系嘅，即有嗰啲背景或者我嗰个表哥又唔知点样，所以有时嚟接佢放学，咁啊亦都有试过训导处就话哦，希望一啲某啲家属就即尽量唔好咁近嚟啦，如果你要家属嘅，你要跟翻你手册上面，哦你嘅家属系爸爸， 哇去到咁啊， 叫翻爸爸嚟接咯。 即系摆明针对噶咯， 有一两次 针对呢 开未到，因为佢开始可能冧埋佢，因为我唔知嗰个年代啦，或者点，即系等于我哋睇嗰套电影《三五成群》，你呢间学校同嗰间学校又会 friend 咗噶嘛？即系例如可能中间有个咁，佢又会带埋可能隔篱我 A 书院嘅人嚟接放学，其实可能成班柴娃娃一齐玩咁，但系即系训导处老师又开咪咁样。 但系咁，但系咧，如果你讲到接放学咧，即系如果以前系公然够胆唔系一个人嚟接放学，可能系几个人喺个学校门口度等紧。 即系十三同阿小妖嗰啲系咪？ 系啦，即系如果系咁样嚟到嘅时候咧，其实就算系一啲 一定系咁嘅样， 唔关事嘅同学仔咧都惊噶。 系啊， 系唔知点解？总之 真系唔敢。 总之学校门口有嗰班人，就算佢系着住其他学校嘅校服，咁咧嗰阵咧就会，因为以前我哋细个嗰个社会系有好多叫私校嘅物体噶嘛，而嗰啲私校咧，嗰个年代 系温床嚟噶嘛， 系啦，嗰个年代其实嗰啲私校咧系成绩唔好嘅偏多嘅，咁所以咧你就会认校服啦。咦？哎呀！今日学校门口有几个嗰间唔知乜乜，系啦，嗰个何亨读嗰间系啦，咁咧就有几个同学仔坐喺个门口，就算佢哋唔系煲烟，冇乜其他嘢做，总之系坐喺个栏杆嗰度咧，又系咁啊，诶下诶下嗰啲咧，咁大家咧都会特别惊嘅， 真系惊， 系真哦，真系坚惊，唔知惊咩，你唔识佢嘅，但系你都会惊咯，好似觉得佢系随时随地都会向你伸出， 但系佢又未去到古惑仔嗰程度嘅， 应该唔系嘅，其实有好多， 其实佢嘅个打扮好多时候有时佢哋都系着校服嘅， 系， 即系所以咪话系三五成群咯。 但系咧，即系不能否定一样嘢系咩咧？就系以前咧有某一啲嘅学生咧，会以能够同呢一啲人喺埋一齐为荣嘅，即 系 你会觉得哇。 好型啊！咁所以咧，有陣時咧，譬如我會聽到身邊有啲同學仔就係話，哦，我識阿邊個邊個嘅咁，咁嗰個阿邊個邊個咧喺好多學校裡面咧，其實大家都聽過呢個名嘅，然後到見到真人嘅時候，哦，原來佢咁樣噶，哇，華人嚟噶，咁嗰啲會有好多呢啲嘢出現咯。跟住你就會好驚。 我哋唔鼓吹唔鼓勵啊！ 唔鼓吹唔鼓勵，但我亦都唔知道自己驚咩，總之就係好驚啊！ 啊，唔知阿滿有冇聽咧？不如你自己回應一下，有機會嘅話。 到好多嘢啊。 係啊，我哋講到去即係衝突嘅時候，大家都曾經見過有啲衝突嘅事件發生。 十大武器嘛，或者有人要請你食飯咯。 不如阿一剩翻都係30秒，你講下你見到嗰啲衝突場面係啲咩嘢？ 通常都係喺直播室出邊大家嗌交嗰啲咯， 有接燈啊，係 啊， 單車鏈啊， 水樽啊。 接燈我真係見過㗎，係啊，咪又係喺啲公共屋邨。 哎呀，我夜晚咧。如果聽到咧嗰啲鐵閘咧響咧，唔好裝啊嘛！ 係啊， 係啊，砰砰聲唔好裝 啊！ 係 啊，係啊，係啊， 係啊，冇投出去睇啊！係啊，係啊，江湖傳聞啦， 江湖傳聞係好多呢啲嘢啊！ 唔鼓吹唔鼓勵啊！係 啊， 咁總之啊，小心啲啊，大家 聽日記得聽埋第三集古惑仔。 好，拜拜。